先生想要用些什么？ 糖醋软溜鱼背面，煎巴青鱼头尾，炸紫苏肉，大葱烧海参，牡丹腌菜，八广肚，汴京烤鸭，炸八块，清汤鲍鱼，葱巴羊肉。 哎，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？ 刚才说的都不要，我要的没说的 啊。 来个拍黄瓜，白菜炖豆腐，一个凉菜一个热菜，够吃了。 哦，得嘞，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。 北京时间17:00 FM 986再度零。